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今晚我们说电影的主持人殷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本书是《守望初心》。正月望郎是新年，我郎一去大半年，没得一天在眼前。二月望郎百花开，我郎一去不回来，想你夜夜泪满腮。三月望郎怕清明，我郎一去没回人，是死是活无音信。这首《望郎歌》曾经广为流传于20世纪30年代的湘西北一带，当时爱唱这首《望郎歌》的女人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的男人都参加了红军，有人把这些女人叫做红嫂。仅从语感上感受，红军嫂是个很有韵味的称谓。但是历史故事中的红嫂，他们的命运却远没那么有韵味，因为很多红嫂后来成了红寡妇。他们的命运大都是三部曲：红女儿、红军嫂、红寡妇。好在他们有山歌，千百年来桑植民歌，如遍地疯长的野草，是山风吹就生，细雨浇就长，张口就来，会说就能唱。每到节日和丰收时节，山民们身穿盛服，吟诗叮当，一人唱来众人和，山乡无处不飞歌。水一样缠绵的旋律在这里缭绕着山，和谐着屋，魂系着人，旋律萦绕不散，沁润于心。源远流长，年年岁岁，低吟着永远凄美却忠贞的爱情歌谣。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中午的1:04，在环球旅行家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老师黄淑映老师，请他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黄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嗯， 请您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时段的旅游天气状况吧。 哎，好的。在说一下这个天气之前呢，先看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啊，到双休日这几天啊，北京呢都是疫情为主的天气。周四呢还会有明显的冷空气影响北京，将刮起6级左右的偏北风。受这个冷空气影响，最高和最低气温啊，在未来几天呢都是呈递减的趋势。白天最高气温啊，从今天的30度递减到周日的27度。 最低气温呢也从今天夜间的18度递减到周日夜间的15度。总的来看吧，北京这个未来这几天天气呢对出行游玩都没有影响，主要还是白天啊晴热晴晒比较明显，出行游玩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防范。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未来这几天啊世界上的主要天气情况。那么在亚洲呢，受东移高空冷涡影响，远东的南部地区将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天气。日本的中南部受到第21号台风飞燕的影响，在日本九州岛等地啊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而且各个岛屿及其周边海域啊还会有8到10级以上的大风。那么在南亚呢，主要是印度半岛中北部受这个季风系统影响，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也会有暴雨天气。在欧洲呢，未来几天啊大部分地区呢都是间断性的小雨天气为主。在欧洲的中东部地区降雨呢稍微明显一些，有小到中雨。那么在美洲的，在北美洲呢，未来的几天啊主要是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地区，还有美国的中南部地区，另外呢还有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将有小到中雨天气。其中呢在美国的中部还有五大湖地区，还有这个部分地区啊会有大到暴雨。在南美洲呢，未来几天啊在南美洲的北部是多为阴天天气，并且呢有小雨或者是小到中雨天气。那么在南美洲的中南部呢，未来这几天啊都是晴好天气为主。在非洲还有大洋洲呢，未来几天啊都是晴好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降雨。总的来看吧，未来这几天亚洲的天气呢相对来说要差一些，主要是日本的中南部受台风飞燕影响比较大。在南亚呢，印度的中北部啊降雨比较明显。在欧洲、北美还有非洲呢，这些地区啊天气呢对出游啊游玩啊基本上影响的要小一些。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让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进入到周二的环球趣闻录，我是袁一。你咋不说话呢？ 大家好，我是高颂。 哦，你就等着我要介绍你是吧？ 对、 啊，隆重登场。那重新来啊！大家好，我是袁一。那今天旁边的这一位呢，不是张帆，他是谁呢？我们来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高颂，我是旅行观察员高颂。欢迎各位来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环球旅行家。 哎，高颂今天来客串一下哈、那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请高颂来先给我们的听友们分享一条 有福利，对不对？ 对，哎，福利。 本节目呢是由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礼蟹提供的，价值488元的金世尊大闸蟹礼卡一份，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 什么什么？ 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我跟你说，我还是广告商有气死。 怎么了？ 你第一遍说金世尊娘成虎，第二遍 就是你家的大闸蟹开始下架了呀。 对，我家乡那边的。对 对啊，所以现在正是吃蟹的好时候，也是秋日里最美好的时节。 确实是这样，童年的记忆就是每到进入到秋天了，尤其是那会儿其实还没有这么多养殖的大闸蟹，所以其实从十一期间才开始慢慢的有大闸蟹上市，然后会一直吃到吹西北风。因为老家有话说，吹完西北风以后，那个雄蟹的膏就会更纯一些， 哦， 更厚。 我还以为是吹完西北风之后就去喝西北风，不吃蟹了。 什么玩意儿？但是你看，现在我们这养殖的人很多了，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大闸蟹，所以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份福利， 是 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参与互动的方式呢，可以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 其实美好的不仅有大闸蟹，还有未来这现在看到的37天当中，一共有16天。的假期，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高兴。 多少天当中有多少天假期？ 37天当中是有16天的假期的。 不可能， 9月份啊，你去算一算啊， 不就是一个中秋，还有一个10月份的， 还一个11，就9月到10月这个区间，当然还有周末的时间，你要算在一起 啊。 哎， 真会自我安慰。 当然了。 好吧，这个值得期待。当然我们也要在今天周二的节目当中给各位提供新的请假理由，这是我们环球趣闻录的宗旨哈。 太坏了。 正好要赶上假期了嘛，对吧？ 对对对。 先来去西班牙看一看吧，西班牙的这个番茄大战。 又开始名额开放了。 每年都会提到，对。8月29号，数以千计的民众前往到西班牙东部这个布尼奥尔镇，参与到新一轮狂欢的番茄大战。互相丢掷总数大概达到145吨的番茄，庆祝年度节庆活动番茄大战。 就是你不吃你给我呀， 特别爱吃番茄， 145吨呢， 你得上哪年哪月去。 不是，这我想到了一地的番茄酱， 就 说 别人都是在那儿扔番茄，只有高松，你们快砸我的脸，对准了，砸我嘴，来来来，这 哎，你别不信，还真有人去啃 啊。 我看过那个视频，一边扔还一边啃，好像丢那个手榴弹一样，现在咬个弦儿在扔。其实这是在当地时间29号上午的11点啊，一个鞭炮声响之后，这也象征着这场大规模的互丢番茄的番茄大战正式开打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有6辆载运过熟透了的番茄卡车穿梭在小镇的主要街道当中。 这很重要，要是生的砸人挺疼的。 这你是怎么想，生的也不好吃啊，对吧？ 你就知道吃，比我还爱吃。 其实我跟你说，人家这个是有传承的，不是说今年想到了大家就开始扔番茄了。 对，很有历史。 哎，这是西班牙番茄大战呢，是于1945年开始的，每年的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将会举行。 相传这个番茄大战源自于1945年村民之间发生的一场争吵。 人家扔番茄打架是吗？ 也有故事说呢，有一天这个城里有一个小乐队从市中心吹着喇叭招摇过市，领头的人呢把喇叭翘到了天上。这个时候一伙年轻人就突发奇想，随手抓起了番茄向那个喇叭桶里一扔，然后呢还互相鄙视说，看你能不能扔准，看看谁能就真的把那番茄扔进去了，毕竟那喇叭桶也不是很大。这就是相传番茄大战的由来。 这年轻人手也真是， 你小时候没干过这种事儿？ 您打个球去不好吗？ 嗯， 但是我是拿那个搓好了的那个小纸团扔到本后梗里那种。这个番茄大战相比，我这个还是温柔一点的。 我觉得你这不够环保。 我这不环保吗？ 对呀，你那是纸屑。 这扔番茄这么多浪费了。 对对对， 这环保吗？ 但有你在就能吃完。 我希望可以吃完哈。这番茄大战今年用了145吨弹药。据说啊，除了这个番茄大战之外，还有橙子大战。 有 扔橙子， 西班牙人特别喜欢用这种吃 的东 西来 啊。你说有没有扔披萨大战？ 又爱吃呗。 我只要不是扔榴莲大战就行。 你说有没有西班牙火腿大战？ 那有点贵，真的。 不是那种一条腿一条腿的扔， 是怎么着？ 切成片儿的。 那就没法扔，那就天天飘下来了，真的啊！整个城市当中充满了火腿的味道，这挺好的。 好吧，这个番茄大战下次有机会各位可以在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去参与一下。1950年代曾经一度被禁，但是现在呢，这项活动已经吸引到了大量的外国观光客一起来参与了。 你别说，之前我记得呀，环球旅行家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还真做过番茄大战的这个线路的推荐，而且还邀请了咱们的听众去参加过这番茄大战。据说去的朋友回来这衣服啊好几身上面沾满了番茄酱， 洗不掉不好洗， 对，就只能就就地就 就给他扔了。 你要是参加这种活动的话，你就找两身就不太想要的衣服穿着。 别，人家穿都很好看，而且夏天人家穿的也很清凉，去扔来扔去的。 好吧，说完了西班牙的番茄大战之后，我们接下来去一去日本。日本刚才在天气连线的时候，我们气象专家老师说了，日本这两天受到这个恶劣天气的影响哈，所以不太适宜大家前去旅行。 所以这条资讯是把人送到浪漫的外太空去是吗？ 就不在本地玩。 本地玩，这都不是本球玩了，地球开外了。这是日本的一家企业与一家酒店合作推出把浪漫送到太空的服务。这家酒店呢将会举办婚礼，新人呢是可以由这个公司把一块刻有他们名字的金属牌送入太空的。 哎，现在真的特别流行各种求婚的，包括纪念爱情的这种方式。因为我昨儿带孩子去那个工体那儿那个海洋馆 啊， 那儿的海底隧道就有 求婚的， 对，情定一生海底求婚热线电话。 哎，这个很早就有了，在海下来交换戒指啊，这样外面还有人可以给他拍照，是不是觉得结婚早了？ 有这个哎，没有，因为那个海底隧道里面还有一些鲨鱼什么的，看上去还挺。 就 挺心惊胆战的， 这是浪漫，就不太是浪漫是吧？就有点惊悚啊。 我们说日本这个哈，浪漫到太空的这样一个服务，这家公司今年7月下旬开始接受这项服务的预定，他们打算把600个刻有新婚夫妇名字的金属牌放入一颗边长大概是10公分的立方体卫星，让这颗卫星呢，明年随着其他国际空间站需要的物资一起送到空间站，随后会有宇航员从空间站释放这颗卫星，让它呢就一直环绕地球飞行。 哦， 你们的爱情不仅浪漫到了太空，还一直在环绕地球飞行哦。这感觉听上去很棒。那这金属牌呢，是用钛金属制作的，长1.8厘米，宽0.8厘米。 我就一个问题，多少钱？贵不贵？这个 抠的，我告诉你啊，这项服务收费3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846。 啊，1000多人民币啊。还行， 是不是还行？也就是你仨月工资，对不对？ 那么惨， 还是能付得起这个钱的，对不对？ 是。 新人呢会收到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拍摄到的这颗卫星的照片，也就是说你自己能看到这个照片。预定时间明年2月份就截止了。 但是很多人会担心啊，说这个把这个钛金属牌扔到太空当中，会不会产生太空垃圾啊？人家也说呢，不会啊。2年之后呢，这些金属牌会进入大气层，并且化为灰烬，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变成太空垃圾。 就是可降解。 对，也就是说，这个如果你和你的爱人在一起啊，这个把这东西放上天了，到太空当中，2年之内呢，你俩别分手，是吧？因为 你说什么呢 就不能分手，人家在太空盘旋着，2年之后哎化为灰烬了，你们的爱情 这没发生过是吗？ 不是，不要等了，什么叫就融入了空气当中、 哦、 怎么一点都不浪漫呢？ 啊，算你找不得好、啊、不错 汗都下来了融入到了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方方面面都有了、 就是、我们 的 爱就像空气一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必须你 就爱如空气， 对，需要它，爱如空气在你的身边周围都围绕着。 对， 哎，好， 这要真分手了多闹心啊 这是日本的浪漫到太空的服务哈。 对， 我们接下来说这个，这个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包括大朋友们到现在还会去购买，然后还会去玩。 对，这是乐高哈、这个乐高玩具公司啊，是用超过了100万块积木拼出了一款超级跑车。 这真的是超级跑车，因为只闻其名，未见其身。 你也见不着它，确实是很难见，布加迪啊。除了钢架、车轮和徽标之外，全部都是用乐高积木和零件构建的，而且呢，它并不是样子货。为什么？它真的能搭载2个人行驶啊！ 天哪，它真的是一台能开的布加迪。 等会儿我没明白，你看他说的是钢架、车轮和徽标，也就是说发动机没在这其中，那它怎么开呢？拿脚在里头蹬是吧？ 这个技术是我们先来看看它这外观 啊， 女生都只在乎说好不好看 啊， 跑车本来就好看嘛，对不 对？是， 这款乐高布加迪的车身前部是天蓝色的，后部呢是深蓝色的，车前灯和尾灯都可以开和关。 天哪， 车门能开合，说不定还是OE门。 哦呦， 说不定啊，我不知道啊。内部还有方向盘、仪表盘、换挡的杆、车座、刹车踏板和后视镜。 我就问问你啊，这些名词你都念了，但你知道都在车上的什么地方吗？ 这我当然知道，这不是什么高深的人家也是个女司机好吗？真是的。 是 除了超过100万块积木之外，车子还使用了2304个乐高马达和2032个乐高齿轮、 人家的马达是乐高自己的马达，2000多个马达带动的这个车，车重大概是1500公斤，最快的时速我跟你说，说出来吓死你，布加迪威龙那时速太快了，每小时19.3公里。 天哪，太快了，我 刚比电动车还慢呢。 我刚才想问的百公里加速是几秒？ 估计70多秒吧。 那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乐高款的这个布加迪，它的最快车速是19.3公里，而真的布加迪跑车呢最高时速可以达到420公里，确实呢不在一个量级上。 对啊， 但是你想想，它毕竟是一个乐高积木搭的呀。 对，你跑太快乐高积木要掉一块怎么办呀？ 那不会， 你停车捡不捡去呢？ 那不会，人至少能载人还能开动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搭建这款乐高车共计耗费了1.34万个工时。 这款乐高版的布加迪将会在在9月2号亮相在了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意大利大赛的这个蒙加赛车场，随后呢将会巡回展出。 太期待了， 希望能来到中国哈，能来到北京让大家看一看。 你没戏，你太高了，你可能坐不进去。 就看一看嘛， 就是跑车这个东西吧，本来坐着就有点憋屈，因为它要保证你的驾驶感是最棒的，速度是最快的，虽然内部空间会比较小，再加上这是乐高搭的， 我认了，真的， 你就只要跟 他只要是个布加迪，我认了，我在里头蜷缩着，我也可以， 你可能会被拒绝吧， 对吧？可能因为太沉，怕一坐进去。分崩离析了怎么办？ 也有可能，哎，真的很让人期待耶！用乐高马达，2000多个乐高马达和齿轮， 所以它开起来的声音应该是那种，不是那种嗡嗡嗡的声音。 毕竟不是8缸12缸。 对对对，它是2300多缸，对吧？转起来是滋儿，电动的声音。 现在目前这辆乐高版的布加迪在意大利的蒙扎赛车场。随后巡回展出，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它会巡展到哪一个地方。如果正好是和你的旅行计划相吻合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 去看一看啊，千万别抠啊，别带回来一块儿。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下边这个，这应该是袁一的一个梦吧，对吧？变半公主， 小公主吗？ 对啊，半公主。 人家本来 为什么说是梦呢？是因为之前可以，现在有点难。 你走开。 这个，而且，但是我跟你说，英国的这位不一样啊。这位英国这位女性叫做雷切尔·道格拉斯，3年前在一场聚会当中啊，客串了一把公主的角色。但是呢，人家并不是享受这个公主的过程，而是看到了非常好的创业良机，专门打扮迪士尼的公主，从妆容到行这个言行举止是惟妙惟肖。现在她的时薪达到了100英镑， 一小时可以挣到将近900元人民币，是吗？ 是这意思。 哇，这我也可以。 人家现年是32岁，而且是4个孩子的妈妈。 那我是不是有希望？ 你是没到32岁啊，但是你不是4个孩子的妈妈呀。 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呀。 那、不够啊，你再生仨是吧？3年之前，他和这个家里的小朋友一块举办这个儿童的聚会，友情客串了公主这一个角。然后呢，孩子们看到他脸上，然后就绽放出了特别美丽的笑容。他由衷的觉得自己扮演了这个公主啊，让大家能感到幸福。那么在18个月之后呢，就创办了娱乐企业，专门扮演贝尔、Elsa、艾丽尔，这都谁呀、啊？反正就是 Elsa， 你不知道 Elsa 我知道，这贝尔是谁？反正都是公主吧，迪士尼的 公主， 给小朋友们是送去欢乐。 现在道格拉斯已经把这样一份半公主的职业变成全职了，一周他会工作大概40个小时。 按照每小时100英镑的话，那么一周大概是4000英镑的收入。 对对对， 啊，再乘以十，一周40000块钱。 嗯哼。 再交个税，大概也想太多了是吧？反正就是赚不少。 你等会儿40个小时，他只有5小时是出席聚会 啊。 那对于自己的这个 schedule，对于自己这个通告通过的排班非常严格，因为他要把其他35小时花在学习迪士尼公主的妆容、言谈和服饰上面，还要去学他们唱歌、排练、缝补以及清洗演出服饰。 人家演出的时候，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像一个公主，还做了另外的调整。 精细耶！ 我跟你说，这个调整就是把自己的纽卡尔斯的口音发成一个流利的美式英语 ，May absurd 变成了 May absurd 了。 对对对对，他本来应该是英式口音，现在变成美式的英语了。 他说这是完全是通过观摩影片自己学成的。他说他看了《冰雪奇缘》。就是当然也是个引号，说不100万遍啊，就非常非常多回。大多数的时候，孩子们就觉得她真的是一位公主。最后，他自己的孩子认为她就是 Elsa 本人。 现在他的这个生意雪球越滚越大。现在呢，他扮演公主参加聚会，半小时就要收费50英镑，涨价了400多块钱。一场聚会通常会持续2个小时。 不对，没涨价， 半小时50英镑，一小时不就是100英镑吗？你这个数学算的真的。 参加聚会演出之余呢，道格拉斯时常会扮成公主前往医院去看望生病的小朋友做公益。 嗯，这挺暖心的。 他说这份工作最棒的一点就是让孩子们露出了笑容。 嗯， 我觉得这其中能找到很多细节，就是他找到了一个商机之后，他不是说一味的我去多干活多接活 赚钱 挣钱， 嗯， 而是特别精心的去练习和雕刻自己在做这份全职工作的时候那些细节， 嗯， 尽力去100%的还原迪士尼公主的原貌。 对，我不知道，我原因应该去过不少的迪士尼公园哈，包括上海的、香港的，还有国外的一些迪士尼公园，你会发现在迪士尼公园当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扮演的角色，比如是迪士尼米老鼠啊、唐老鸭呀，包括他们那个造型都非常的惟美惟肖，很像他自己这个 就很像 人物性格，对对 对， 经过了非常多的培训。但是你会想，他是戴着头套的，他还是看不到他的表情是什么样的。 对， 对于那些完全靠自己的美丽妆容变成的公主，他也要配合表情和动作。 对， 我在前一段时间看了一段视频，是迪士尼公园当中扮演女巫的，就是应该是白雪公主里面扮演女巫。就对，妈妈就是那个坏女人后母的那个人扮演的角色，在日本的迪士尼公园当中出现，然后他那个一言一行举止都特别特别的有意思。那个日本的游客跟他说：“你很漂亮。”那个扮演的演员说 ：“I know， 我知道。”然后说：“我看你的妆也很美丽。”I know， 就是整个人就特别高冷啊，显得特别的就感觉很阴暗。但是你会感觉，哎，这个演员真的很会来展示这个人物的角色，也很投入， 所以他真的是对得起演员这两个字。 对，也值得您花那个票价到迪士尼当中去回想自己童年的梦想。 嗯，你看又给各位听友在心里种下了一个去全世界各地迪士尼再去还原一下动画场景的这样一个梦哈。 嗯，我们的目标就是不让您上班。 中午的1:26，我们正在上班，也欢迎大家在音乐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的环球趣闻录。 曾经在年少时广场忧伤，其实那年纪根本不懂，不知不觉的时光在流转，竟然忘了我一直在寻找，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在寻找没有忧伤的世界， 遇到的眼神能像雪莲一尘不染， 怎样的夙愿才能静好了岁月，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一直在寻找没有忧伤的世界， 一直在寻找没有忧伤的世界， 只在孩子的画面里见过如此单纯的那天， 让我安静地看着时光从此不 走。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谁来救救我，出去玩随团不能随心，自由行还没来得及做攻略怎么办啊？ 找中青旅遨游啊，中青旅遨游私家团自由私密省心，有品质2-4人起发团，安排星级酒店或特色住宿，提供专属用车加陪同，行程灵活可调整，快带着美美的心情出发吧。 生活不将就，遨游有温度，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aoyou.com。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iracle。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 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 环球趣闻录， 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高颂。 我们继续带大家寻找新的请假理由。刚才去了很多地方哈，有是英国、日本，包括西班牙。接下来 还当了公主啊？ 看别人当了公主。接下来这个我觉得还挺励志的，说到的是这个潜水的事情。水肺潜水。 你是有证的是吧 ？Diving 啊，对对对，我是有证，但是看完去尺沙以后再也不敢潜了。 你实在是想的太多，怎么老想把你自己变成电影或者电视剧当中的女主人公呢？其实就有一个公主心了， 也不是非要当李冰冰那个角色，当 Ruby Rose 那个角色也可以了。 不是做梦你，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年纪再大一点然后再去。你看人家英国啊，95岁的英国老人雷武利9月1号在塞浦路斯一处沉船这个地方啊潜水，打破了他原先创下的最高年龄潜水的水肺记录。 这个必须要跟大家提示一下，这95岁确实是属于世界仅有的很罕见的，因为你一般去学习潜水证这事情对于你的年纪啊身体状况都是有限制的。 哦，是吗？太年轻还不让学是这意思吗？ 啊，也对了，未成年不可以学了 啊！对对对 对 对， 因为你未成年的话，你在说你自己吗？ 啊，不是不是，我是说未成年人不能学习啊，只有成年之后才可以。 因为你未成年的话，你的心肺功能都没有发育成熟，所以怕这个水压的变化对你的心肺会造成一些压力。 对，你看对人一造成的压力都变成这样了。 武力呢是八月二十八号满的95岁啊，跟我一天的生日，在94岁的时候， 没有人关心你是哪天生的。 我一猜就要说这句话，在94岁的时候，他创下了水肺潜水41分钟的记录，最深下潜38.1米。他在9月1号的时候呢，和多名潜水者在塞浦路斯的这叫拉纳卡湾啊入水，水肺潜水44分钟，下潜到最深的40.6米。我天，不仅是年龄增长了，下潜的时间增长了，深度还增加了。 很棒啊，因为一般你背一瓶氧气下水的话，可能也就是1个小时左右。 哎，一瓶氧气罐不是半个小时吗？ 因为看你的深度吧，对，气量，还有看你的那个深度。然后如果你特别紧张的话，你就会很费那个空气。那个不叫氧气瓶，不好意思，是空气瓶。 对 对 对。 所以如果你很紧张大口呼吸的话，就会很费那个空气瓶，所以他一定是一个经验非常老道的潜水者。结束潜水之后呢，这个95岁的武力老人说我们做到了，我感觉好极了，我希望如果身体健康，明年还可以和大家一起再次打破记录。 太好了，武力老人，明年我还跟你一起过生日。 人家在生日的时候用这样一种方式庆祝，请问你呢，除了吃了一个蛋糕让自己更胖一些以外，还做了些什么？ 不知道，哎，我忘记了。 记性还不如一个95岁的老人。 哎呀，我们再说说下边这条，也是在英国啊。这个主人去度假了，那家里的爱犬怎么办呢？ 一般都会寄养或者交给朋友抚养，因为狗跟猫还不一样。猫是属于那种你给它把猫粮，比如一个星期不在家，你给它都放置好，它每天都会有定数。 你怎么知道的？那猫怎么就不能第一天就把所有的猫粮都吃了？ 不会，猫不会的，真的，猫是非常高冷的动物，它真的不会。但狗就不行，狗就会，尤其是小狗， 就给多少吃多少， 对，就会把自己撑坏。所以狗确实是需要人陪伴的，它在情感的需求上面会比猫更强烈一些。 对，所以其实抛下爱犬去度假会令不少有狗主人都非常的焦虑啊。英国的一家企业推出了按照主人模样缝制的布偶，专门提供陪伴狗宠物犬，号称呢，无论主人还是宠物犬都能安心的度假。 按照主人模样缝制的布偶是吗？ 对啊，就是那个玩偶。我估计主人回来之后还要把自己的衣服套在这个玩偶身上，有那个味道嘛，狗狗就会觉得特别安心。 天哪，我们先来看看吧，在伦敦北部的阿特伍德一家最先体验了这样的服务。这个主人呢41岁，他和家人受邀到外地出席婚礼，但是没有办法带宠物点点同行，于是就选择了这样的定制布偶服务，制作貌似自己和配偶以及两个孩子的布偶，做了4个。 我想知道它是同比的呢， 还是 说缩小的呢？对吧？点点非常喜欢这些布偶，但是根本就不能确认他们究竟是不是主人啊。这位主人也说了，这点点几乎喜欢任何玩具，通常会啃咬玩具，并且拖着到院子里。他度假回来发现之后呢，点点把两个礼貌的孩子的布偶咬在窝里，并没有啃咬。 就是说，点点平时对于玩具是很好奇，会去啃咬，并且拖呀拽呀，不好爱惜的。但是对于这几个布偶，他是把那个主人的孩子那两个布偶放在自己窝里当小宝宝养的。 哦，然后把主人的那两个拖到了院子里， 你瞎 说，拖拽然后撕咬是吗？ 并没有啊，这是高送自己杜撰的啊。 对 啊， 这个定制布偶服务呢是由专门看护宠物犬的英国电子商务狗伴提供的啊，只要把自己的照片交给指定的玩具制作商，宠物犬主人2周之后呢就可以收到像自己的这个布偶。而这个他们的工作人员也说了啊，定制布偶现阶段只针对宠物犬，对孩子们或许同样有用。 那不行啊，孩子是不可以单独扔在家里的 啊。对，嗨， 对吧，你这有这个服务咱也不能使用。 对对对 对, 对，你说的这个倒是对的， 这不合适。 就是对孩子有一个安慰作用 啊，有 晚上的时候可能抱着呀，就平时的时候妈妈可能上班了， 对， 孩子自己在家， 父母双方有一方这个家长如果出门的话 是 可以定制一个 啊，想爸爸想妈妈的时候可以让他抱一抱嘛。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还是停留在英国哈， 这 个 英国事儿怎么这么多？ 你看你就没有经验了吧？你要常来你就知道，环球趣闻录出现频率最高就是英国， 就是环球英，那就不是环球趣闻录，那就是 英 国 趣闻 录 是吗？ 对， 不，全世界各地其他也有，但是确实是英国是拔得头筹 啊。这英国怎么了现在？ 就是他们的人特别喜欢制造各种有意思的事情，可能是因为天气不太好吧。那么看看上周哈，这个英国的白金汉宫也是大家去英国必须要打卡的一个目的地，迎来了特别的客人，牛和羊。 都送到哪里去呀？ 英国白金汉宫为了召回蜜蜂和蝴蝶，在草坪上放养奶牛和稀有的绵羊。 我不懂，为了召回蜜蜂和蝴蝶，不应该种花吗？ 就是招蜂引蝶嘛。 那为什么要养奶牛和绵羊呢？ 是这样的，白金汉宫呢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去年他们就在草坪上放养动物，解决杂草的问题，动物可以去吃嘛。然后让花呢可以长得更好，花长得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引来鸟儿和蝴蝶。 我的天，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这个脑洞啊， 脑回路就比较，对吧？ 这太奇特。 对对对，那放养的奶牛和山羊专门是从农场运过来的，让他们就来白金汉宫的草坪上吃草。 组织者表示啊，这奶牛把草拽出来而不是咬下来，所以它可以很快的清理草坪上的这种旧植被。我的问题是，它吃草的时候不会一半把花也吃了吗？ 花不好吃。 你吃过？ 对于牛和羊来说，他们是分辨的非常清楚的。 你当过？ 我跟他们交流过。 哦，你还是懂得牛语和羊语啊，太厉害了！ 这开玩笑， 这外国话你都会啊？ 开玩笑，开玩笑。所以你看他们的这个就是组织方有一些自己的思量，就觉得说用牲畜来除这个草，比咱们人为的去除草效果会更好一些。 对，可能 它会连着草皮一块啃下来。 不是，可能是食物链啊，他们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对于环境的破坏稍微的小一点点，也省了很多的人工的费用。据说在国外人工费用很贵哈， 尤其在英国， 是吧？所以就是少了这个打扫庭院的人，就让这些牛啊羊啊来，然后同样呢把肥施了，再种上点花儿，挺好。 好，我们接下来终于要离开英国了， 不容易， 要去海边看一看。到海边旅游，很多人习惯捡几块鹅卵石带回家， 还有贝壳， 对 啊，小沙子什么之类的。 现在如果你去到希腊的斯基亚索斯岛，这么做呢可能会招致高额的罚款。 哦，连石头都不能拿了， 不可以捡哦。路边的鹅卵石不能随便摘，随便捡哦。 对，这个斯基亚索斯岛是位于爱琴海的西北部，拉拉里亚海海滩是这个岛屿最热门的一个旅游点，游客呢只能乘船抵达这里。那么海滩上最有名的是这种白色圆形的鹅卵石，以往不少游客会捡上几块鹅卵石免费的带回家做纪念品。但是呢当地的这个官员也认为，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太多的人捡走了这个鹅卵石，导致这海滩的景观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都给捡秃了，我的天啊。 对。 所以呢制定了新的规定啊，未经允许擅自捡走鹅卵石者将会处以360英镑至900英镑的罚款。 还真是挺高额的。 但我这怎么算，捡一块360，捡两块520，是吧？可能捡的越多罚的越多呗。 你这怎么能这么算呢？ 那怎么算？ 你要 捡就是不对的。 对，捡就是不对。这高额罚款本来就是用来警示大家的。 对。所以人家 不是卖你鹅卵石好吗？逻辑啊。相关的告示已经出现在了拉拉里亚海滩上，上面写道，你可以拍照但不要捡走鹅卵石。 我相信在那个地方一定是有这种纪念品商店会出售这些和这类有关的产品的， 你 到那儿买去， 正经的去买伴手礼，但是别把海滩上这些白色的圆形鹅卵石都捡走了。 那确实也挺贵的，360英镑。 以后大家还看不看，还玩不玩？ 说的是这些鹅卵石应该是在海水的充斥的情况下才会变得圆润光泽的，所以这些可能是要很多年很多很多年才会形成。你都捡走了，下一边人去看，那看什么呀？连沙滩也没有，石头也没有，光秃秃的就剩海岸线了，是吧？ 最后一条环球趣闻录，跟大家讲到吃的事情。现在中午的1:42，我们还没吃饭，所以给自己也想点好吃的。去非洲看看，说非洲当地人最爱的几种美食，看看各位能不能接受。 非洲最喜欢吃什么哈？那一定是跟肉有关联的呀。 为啥呀？ 因为动物多。 他们看上去好像也不是那种特别壮实，但是是很精瘦的， 是吧？ 那种体型。 那我们看看在非洲吃什么吧。第一个是非洲大蜗牛，你吃过吗？ 这个在法餐里面很常见，但是不知道非洲大蜗牛长什么样。 蜗牛什么味道？ 就有点像那个海螺那种，就是 Q 的，也是脆脆的那种， 对对对， 有弹劲儿的那种。 但是也分，就是那个肉老和鲜和 就是年轻的蜗牛和年老的蜗牛口感不同，是吗？ 你看，大蜗牛在非洲被称为是肉中黄金，据说营养很丰富，而且还有药用价值。一般只有富人才能吃上蜗牛。 哦呦， 说穷人一年到头都很难吃上一回。 这个对，路边捡去呗，应该蜗牛不少了，但是这肯定是养殖的这种肥的蜗牛， 对， 才能用作食用啊。 对对对。 另外一个，这个你见过吗？ 蝙蝠肉， 我见过蝙蝠，但我没不敢吃 是吧？其实，在非洲的集市上，随处可见风干的蝙蝠肉，这些蝙蝠都是当地人在树林当中或者是山洞当中捕捉来的，售价别说还不便宜呢。其实很多非洲人喜欢吃这种野味儿，打打牙祭。 非洲烤肉啊， 这个你应该可以， 不是中国烤肉那种小串儿， 嗯， 他们那种非常大的大串儿，大到什么程度呢？还不是那种红柳，一串差不多有2斤重，吃一串就能一天不吃饭。 一串2斤重， 2斤， 这得什么签子才能承受得住这么多肉啊？然后怎么烤啊？哎，我倒是记得之前有人去非洲，然后回来专门说，他们那个就是把像土耳其烤肉一样，很多肉都穿在一个巨大的签子上，然后他们坐在那儿，会有侍者不能过来， 拿小刀去剃他。 对，侍者过来问您，先生您要肉吗？啊，你就问这是什么肉？是那个斑马肉，您要吗？啊，要尝一点吧， 就 给你切。 那不 就 是咱们这个国内现在有一些什么自助的，这几年有一些自助烤肉餐厅是 这 样服务的吗？ 在非洲比较多 啊。接下来说这个啊，满满的蛋白质，很适合高颂这样的健身达人，叫非洲竹虫，含有非常高的蛋白质，一般的吃法就是油炸。 这就不健康了，本来蛋白质挺好的，油炸这一下就不健康了。 你可以不油炸吗？ 生吃啊， 你可以换种烹饪。 我了个天呀， 据说很多中国游客确实是不敢吃哈，但是非洲人把它当零食来吃。 哎呀，这个 所以人肌肉长得好啊，是不是肌肉形状好啊？ 你别跟我说这个啊，咱哪天咱俩一块尝尝去，是不是？你要弄这个吃的这些东西啊，总是感觉很奇特，而且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千奇百怪，什么好吃的您在国外的时候都可以去多尝试尝试。 如果你足迹已经踏遍到，就是踩踏到，就是对不起，涉足到别人的土地了，那你就可以入乡随俗的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风情。 对， 当地人吃一些什么，你可以尝试一点点。 我一定会把这个竹虫给你带回来的，如果去非洲的话。 好吧，那我等着，应该是过不了海关的，所以你别想了。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巴西六，我是袁一， 我是高颂， 明天见。 心情决意都不可拖拖拉拉，勇气不见了，风捂住了耳朵，不懂不懂不不懂，听听心跳声、有一天世界会斑驳，回忆成为所有，每段故事都值得。烦恼流啊流啊流啊流成舟，不被看到的青春叫做成长，考验多也多也多也多不过、我的眼泪流心碎的时刻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啊，净利润约49亿元，那么并成为了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我们的白酒企业啊，所以你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对吧？ 是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啊，咱们五粮液的销量是非常稳定的在增长，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对， 那胡总，咱们最近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们的水晶瓶五粮液啊，是五粮液的代表制作了。那么今年呢，是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啊，我们下一步呢，也花

定不可啊。 哎，刚才广告说电话是4006068866吧？ 4006068866，先占上席位再说。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